所以学中医你就要用中医的方法，反过来你用西医的方法去学习中医，就会把它学偏了，是不是？就像有人问过我，说我呀胃疼啊，说按这个中脘穴呀不疼了，您教的这个中脘穴难道还有止疼的作用吗？你看，所以这样的人也是，他把这个中医的经络学当成止疼药了，这是非常可怕的。还有啊，你像那个手凉脚凉，夜尿频多，胃寒怕冷啊，甲状腺功能的减退症，哎，我给他建议的是吃桂附地黄丸，是吧？把桂附地黄丸买回来了，一看说明书没敢吃，怎么着啊？说明书上写着，说高血压病人呢不让用。哎，这人呢还挺聪明，赶紧给我打电话，是吧？他没说看完说明书不让吃，他就不吃了。给我打电话，那个说明书上说高血压不让吃啊，我还高血压，来，你说咱怎么说呀？哎，我们就只能把真实情况告诉他。我说呀，那个说明书写错了，那说明书写错了。为什么这么讲啊？归附地黄丸是来调治肾阳虚的，咱们老百姓常说的肾虚，大家注意，有80%是阳虚，另外呢不足20%的是阴虚。阳虚的特点是什么呢？阳虚就好比啊，阴天没出太阳，是不是？所以阳虚它就畏寒怕冷，所以阳虚的病它就过了中午开始出现，太阳落山了开始加重。所以阳虚的病喜欢过夏天的大太阳，怕过冬天的寒冷。阳虚的病汗毛孔就把不住门，就往外冒虚汗。那么阳虚用什么？记住了，用的是归附地黄丸啊。肾虚的朋友你要知道，80%一大半以上都是这阳虚。那什么是阴虚啊？阴虚是五心烦弱，阴虚就指的是人的津液不足了，是吧？汗毛孔不出汗啊，脸的皮肤憋得通红的，手脚心还发烧，是吧？虽然是阴虚，是吧？表面上好像这人上火了，但是我告诉你，用泻药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阴虚的人他的津液已经不足了，你就像那个阴虚的便秘，你若给他吃泻药，他劳伤的津液就越多。所以那阴虚的办法该怎么调啊？啊，要滋阴啊，要滋阴，是吧？吃什么？吃六味地黄丸，是吧？所以啊，祖国中医对人体的认识，是吧？对自然宇宙的认识，叫阴长有余，阳长不足。所以阳虚的是比较多的，阴虚的很少。但是现在呢，啊，六味地黄丸是驰名中外呀，啊，90%甚至95%的人肾虚的都在吃六味地黄丸。那我告诉你，就有一大半都吃错了，啊，你本身是阳虚，需要补阳刚之气，你却咕嘟咕嘟给他灌阴液，他好得了吗？啊，所以这样的病人，他老埋怨六味地黄丸不好，说那六味地黄丸我都吃两箱子不管用。我说你阴虚阳虚，我不懂啊，哎， 所以中医治病不分阴阳，伸手便错，是不是？你包括现在人的生活环境，是吧？睡得晚了，啊，耗人的阳气。早晨睡懒觉又起不来，阳气又不足。平时又缺乏运动，阳气又没得到鼓动。吃的倒不少，吃的还挺好，痰湿厚重，是吧？痰湿增加了体内的阴液，又伤了人的阳气，是不是？所以这样的人，你还在给他吃滋阴的药，是不是？你还在什么呢？进行补品在滋养，你能好得了吗？啊，说这点大家一定要知道。那么这里啊，懂得了阴阳之后，我们再来看迎香穴的开窍疗法，这就好懂了。迎香穴它虽然在鼻翼两侧，但是你要知道它的作用叫开窍，穴位是经络当中的驿站，它起的作用就是畅通这个经络，所以迎香穴它的作用就是把鼻子和肺之间的经络给打通了，只此而已。所以有人问过我，啊，迎香穴治肺结核吗？我说谁告诉你的？他说我听广播听的。我说胡说。啊，胡说。所以大家知道，人的点穴按摩是不治病的。人的点穴按摩就是加速了人的脏腑与经络与人的五官五体之间的沟通。那什么治病啊？治病的是人的五脏的精气。换而言之来讲，你鼻子有病了，是你的肺对气血的鼓动力量不足，不能开窍到鼻子。我这么穴位一点好了，鼻子和肺通了，啊，你的肺气能达到鼻子，好了。那你说我本身那就肺结核啊，你就算把鼻子弄通了又怎么着啊？是不是？你像那孩子，是吧？小朋友之间打仗了啊，我找我爸爸去，是你找你爸爸去了，他也找他爸爸去了，俩爸爸打起来了，是吧？那哪个爸爸厉害，把哪个爸爸打坏了，对不对？是一样的道理。我们的五官呢，就好比孩子一样，是吧？我们的五脏呢，就好比父母一样，是吧？所以啊，家长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所以养生啊，治病啊，啊，你是盯着五官呐、啊，盯着五体啊，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所以养生啊，治病啊，啊，你是盯着五官呐、啊，盯着五体啊，还是内养元气，让你的五脏由内而外的强壮，上下贯通了才能好病呢？所以有人啊，在说迎香穴治这病治那病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这就是一个外行人在学中医。说什么叫内行啊？内行就是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说迎香穴干什么的，以后记住了，别说他治鼻炎的，别说他治感冒的，是不是啊？别说他治鼻塞的，你就要记住一句话，叫开窍，足以。看看，啊，你回答问题答了一篇子纸，写了一张，啰嗦，人家一点就透，明白了，开窍，哎，就是鼻子和肺通了，是不是啊？所以鼻炎的人，如果你是鼻窍不通，一个迎香穴按摩，手到病除。所以好多人感谢我呀，我这个鼻炎呢，花多少钱没好，到您这不花钱，一按鼻子就好了，一按迎香穴好了。嘿嘿，我说那不是我的功劳，说明你肺好。所以重病者先去救命， 而一旦疾病得到控制，进入缓解期的时候，一定要从长计议，从病因上进行调理。所以听到这儿之后，说高血压病不让吃桂附地黄丸，我再告诉你，我说写说明书那儿写错了，这回你明白了吗？血脂增高的高血压病的病人就是痰湿厚重，你说他是阴虚啊还是阳虚啊，对不对？所以现在有些人呢很有趣儿，是吧，拿西医的文字说明，是不是啊，来写中药的说明书，是吧，甚至呢把那个西药掺到中药里边去，而且还告诉人中药无害。你像好多降糖药名字听着啊，你像什么那个消渴丸，用了几十年的药，好多人都认为消渴呀，那是中医的提法嘛，上消烦口是吧，中消呢多食善饥是吧，下消呢多尿尿白尿是吧，是中医的提法，好多人都以为是中药呢，啊，一看知道了，啊，里边掺着西药呢。所以把西药当成中药吃，常年吃，当保健品吃，那都是服毒自杀的结果。因为你一直都是在化学药物的作用下，没有改变人的阴阳的平衡，啊，这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那么迎香穴开窍疗法。迎香穴干什么呢？明白了哦，开窍好。那要知道迎香穴开窍有四步，我才给你讲了一步，叫迎香开鼻窍，睛明，睛明穴在两个眼睛的内眼角，有的朋友一按睛明穴听到咕囊咕囊的声音，不用说泪囊炎、结膜炎、鼻炎，所以在你的本上再记上，睛明穴开什么窍啊？开肝窍。哎，肝开窍于目，所以你眼睛好不好？你别老盯着眼科，你要问问你的肝胆好不好啊？啊，你平时脾气好不好啊？你熬不熬夜啊？第三步，印堂穴。印堂穴开的是脑窍，啊，开的是脑窍。我们揉迎香穴的时候用的是大手指的指关节，而且两个手可以一起挤按了睛明穴。那么印堂穴是怎么过呀？啊，分先后，啊，有朋友说那哪个先哪个后啊？嘿，又有聪明人是吧？男左女右啊，是吧？和那有什么关系？啊，哪个先后都中啊？有些东西要讲文化，是吧？有些东西别弄巧成拙了，是吧？好，第四个穴位，风池穴。风池穴开的是什么呢？啊，开的是天门，啊，天门，就是人的。颈椎啊，颈椎，哎，经常点揉风池穴的人不得小脑萎缩，不得颈椎病，是不是？不出头汗，哎，好多朋友又把这穴位当成了治病的了吧？揉错了啊，它通的是颈椎，通的是脑窍。所以了解了这四大穴位之后，把它连成串，点揉迎香，酸痛为度，得气则开窍，沿双侧鼻泪管缓缓上滑，缓缓上推，挤按睛明穴，酸痛得气，交替搓揉印堂穴，头清眼亮，开天目。啊，有的人把这个中医上把这个印堂穴叫天眼，叫天目，是不是啊？也称之为天目穴啊。实际上就是醒脑开窍的。 而后从头顶划过弧线，分到两侧的风池穴，点揉放松，这叫一节，这叫一节。36节为一组啊，每天早上做一组，晚上睡前做一组啊，预防感冒，哈哈，预防感冒啊。预防感冒的方法很多啊，早晨冷水洗脸预防感冒，晚上的热水泡脚啊，预防感冒是吧，做晨起醒脑三式预防感冒是吧。平时呢，哎，人这个皮肤啊，不要过多的出汗，夏天多出汗，秋天少洗澡是吧，预防感冒。什么道理啊？啊，感冒叫上呼吸道感染，所有预防感冒的方法都要养人的下呼吸道啊，上呼吸道的根在下呼吸道啊，下呼吸道在哪儿啊？肺脏啊，肺的根在哪儿啊？在脾啊，在饮食啊。所以啊，小孩子吃的少点预防感冒，小孩多吃胡燥他容易感冒啊，胃肠感冒吗？是不是？为什么吃多了还引起这个感冒啊？伤了脾了，伤了大肠了啊，常喝啊，胃肠感冒吗？是不是？为什么吃多了还引起这个感冒啊？伤了脾了，伤了大肠了啊，常喝冷饮的容易感冒啊，孩子经常喝温开水的，尤其是冬天要喝温热的开水，哎，预防感冒啊。那感冒还和什么有关呢？啊，还和肾有关，是不是啊？还和肾有关，是吧？所以说呀，有的人把感冒叫万病之源，是吧？什么又引起心包炎了啊，又引起肺炎了，又引起肾炎了，实际上啊，这都是对感冒的夸大。感冒就是个上呼吸道感染，它的根在肺，而肺脏与五脏之间的协调好与坏才是造感冒的关键。所以感冒只是大病袭来之前的一个序幕罢了。你这电视连续剧光有序幕，后面一集没拍，你怎么看呢？是吧？谁给你投广告啊？没人看，是吧？所以啊，不是感冒是万病之源，而是感冒是万病之始。哎，只是它是个导火线，是开端罢了。你原来你的五脏都好好的，你就算感个冒喝点开水它就好了，它就不会引起什么心肌炎肾炎。你老早就要得心肌炎肾炎的底子，一个小感冒诱发了，你却把大责任放感冒身上，啊，是不是有点啊，叫什么呢？哎，叫迁怒，是不是啊？叫迁怒啊，就本身不是感冒的自身问题。 以下是广告时间。乐健阳光牌辅酶 Q 10软胶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保健食品，国食健字记2015-0480。本品是以辅酶 Q 10、橄榄油、蜂蜡、明胶、甘油、纯化水、二氧化钛、柠檬黄、诱惑红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过敏体质人群。注意事项，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应向医生咨询。广告批准文号鲁石建广审生地号。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中药讲求四性五味，四性者寒、凉、温、热，你缺什么用什么。所以中药是通过药物之偏性来改变人体的环境，来把人体的邪气给它平逆掉。所以中医是非常反对人无病而药的，

那心神是养谁的？养脾土。所以这样的人他特能吃。有的人说能吃是福，但大家记住我的话，能吃是祸。小孩能吃伤了脾，容易咳嗽，容易肺炎。年轻人能吃不能运化，则生富贵病、糖尿病。人到老年还能吃，能吃不能消化，痰湿厚重，痰蒙心窍，不得中风也得脑萎缩，是不是？所以你要明白，人吃饭是为了活着，而人活着不光是为了吃饭吧，所以人不要太能吃，是吧？所以帕金森氏病，西医把它叫综合症，而中医告诉你是三脏病。我说这三脏不是唐三藏，是人五脏之三脏。哪三脏？大家记住，第一，肝血不足不能养筋；第二，肾精不足不能养脑髓；第三，心血不足不能养神志。那这三个脏器是怎么受损的呀？怒可伤肝，大喜伤心。那这三个脏器是怎么受损的呀？怒可伤肝，大喜伤心，恐则伤肾。所以长时间的脾气暴躁，或者过多的惊恐忧虑，这都是帕金森和脑萎缩的共同病因。所以呀，昔日的医学难题，我们几个人讲一讲，论一论，告诉你了，养足脑髓就可以啊。另外得给人补元气啊，还告诉你要吃一担三仁。半个月下来，一个月下来，嘿，两三个月下来，我说有用不算数，你说见好那是真。所以说好了病的人还不相信呢，他怕其实医学难题能好吗？我说能不能好，你比以前强没强啊？哎，那是强多了。帕金森真的能治好吗？你看这鞋都穿到脚上了还问人家，哎，你这鞋什么尺码的，合我脚吗？不知道啊，你穿着脚上合脚吗？合脚，合脚就买这双鞋嘛，你偏要买一个你穿到脚上不合适的却在数字上合适的尺码，你才安心吗？所以养生就像穿鞋一样，合脚就好。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我记得我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哈，可能让好多眼科医生听了可能蛮伤心的，但是呢我这个人呢心直啊，口快啊，我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啊，有时候呢可能不太顾及别人的感受啊，希望大家能够见谅啊。但是同样我也希望我的这些眼科医生的同行，我们医者父母心嘛，我们多为病人想一想啊，您也仔细多斟酌一下这句话的意味啊。我说眼病如果只会治眼睛的话，一辈子也治不好。有一项呢调查啊，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调查，眼科疾病的治疗费用是仅次于肿瘤的啊。世界上在所有的疾病的治疗费用当中，是吧，有的人说这什么砸锅买铁去治病啊，是不是？实际上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啊。家里本来很富裕的啊，家里一个人得病一贫如洗求借无门的事，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天方夜谭了啊，就在我们身边。为什么会这样？ 啊，肿瘤排在第一位，眼病排在第二位。一个是人为了保命，一个呢是为了心理量的。但是这两种疾病的治疗费呢居高不下，最高了啊，排在头两位是吧？一个是状元啊，一个是探花啊。而实际上临床上疾病治疗成功率最低的两种病还是这两种。所以啊，我们有肿瘤科的专家呀，我们经常那个聊天的时候啊，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啊，说现在谈癌色变不单是在中国啊，应该在全世界。所以肿瘤的病人一半呢被吓死了，是不是？什么原因呢？不知道，活得挺好的，一听说是癌，哎呦呵，医生说能活半年三个月见阎王爷了。为什么呢？怎么说吓死的是吧？因为受了疾病的惊吓，得到了疾病的真相，不敢吃不敢喝不敢睡，熬也把人熬得弹尽粮绝了，再加上体内还有肿瘤，得，你这倒成了里应外合了，是吧？那为什么还说是致死的？所以这个呀，是中西，也是咱们东方和西方医学在肿瘤的意见上的一个啊差异。你包括啊，你像那个外国医生经常谈到这个肿瘤的转移的问题啊，谈到这个肿瘤的遗传的问题。实际上呢，这个在中医的文化当中是很悖逆的，啊，很悖逆的，是吧？而如今我们细心的想一想，什么叫转移？有的时候不能吃活血化瘀的药啊，血一流那把瘤就带过去了；有的时候一开刀啊，血一流肿瘤也过去了。那我现在来问你，肿瘤如果没有血，它能长吗？对不对？那难道你为了长肿瘤你还单给肿瘤开小灶了？它平时和你心脏供血脑供血的血不一样吗？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一个红细胞在全身体内，包括在肿瘤病人的肿瘤当中，在全身做环球旅行的时间20秒啊，20秒。所以肿瘤不是血液病，肿瘤是环境病，是不是？你包括现在有些城市环境污染，是不是？那这样的城市人发病肿瘤的机会就高得多得多，而一样的道理啊，是吧？你包括国外一些大城市环境污染，是不是导致大气破坏，紫外线过度照射，那皮肤肿瘤发病率就高嘛。所以达尔文呢早就说过叫环境创造人本身，这句话是达尔文死了几百年之后，哦，人才说哦对喽。而如今我们又要说这句话，环境毁灭人本身啊，我不是达尔文啊，但是我能感受到达尔文那句话的深长意味。环境创造人本身，环境给了人的进化的能力，给了生命的一个提升。那么如果你毁灭环境，就是毁灭人类。所以现在我们讲什么节能环保啊，节能减排啊，改变自然环境啊，热爱地球啊，节约用水啊，我告诉你绝对不是谈高调，因为这些它的报复或者说它的报应就在我们眼前。说现在在全球为什么灾害的天气这么多呀？不是说近几年是不是地球发怒了，不是的，这都是我们长期毁灭到一定程度了地球的一个恶劣环境的报复，是不是？这就像人一样，说我几十年没得病，怎么突然间得肿瘤啊？说你这几十年是作恶还是作善呢？啊，你造了恶劣的环境，肿瘤一定会找上门来的，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所以啊，这个中医啊经常说这个手术啊包括放疗化疗啊 说结果把一半的肿瘤病人给治死了。这也是导致后来人对肿瘤的恐惧的关键。发现一个晚期，是吧？发现一个转移，啊，发现一个就没办法。真的是这样吗？你为什么不早发现呢？因为早没当回事儿。所以说无病而养，无病体检才真正的是预防肿瘤的关键。肿瘤长上了你再想来防已经来不及了，顶多是保命，顶多是延续生命。那为什么我们又说是肿瘤病人是被治死的呢？啊，就是好多人总想啊把问题解决得干干净净啊，想一笔勾销啊，结果导致的结果就是人和肿瘤同归于尽。实际上啊，作为我们医务工作者应该很明确，肿瘤没有那么可怕，而是人为的夸大了肿瘤对人的伤害。肿瘤是怎么夺去人的生命的呢？两个字，消耗，让人最终呢弹尽粮绝了，就这么简单的道理，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说肿瘤一半人被吓死了，因为他对病的无知恐惧，惶惶不可终日啊，是吧？就像那个张飞，是吧？站在桥上啊，丈八蛇矛枪一吼，一个人吓吐血了，一个人吓胆汁吐出来，吓死两个，那是被一下子吓死了。而肿瘤病把人吓死呢，是慢性的忧虑当中，人在恐惧当中啊，惶惶不可终日死掉了。而致死的呢就叫治疗过当啊，为了治病不要命，是不是啊？为了治病不顾元气。人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和肿瘤和平共处的啊，带瘤一样可以长寿。所以说你别管它瘤大瘤小，你先研究你自己，你能不能活了，是不是啊？你吃饭都吃不进去了你还化疗呢，你都已经贫血到一定程度了你还放射呢，最后你比肿瘤先死掉，是不是啊？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保全我们生命的前提条件下给别人一条生路呢？是吧？退一步海阔天空，只要活着啊，一切还都来得及，是吧？没了啊，人去如灯灭，你没了，你肿瘤治得再成功，人没了，我告诉你100%的失败。要跑题啊，肿瘤我不多说，说眼病。说为什么眼病治疗的成功率也那么低啊？哎，就是我常跟大家说的那句话，我说只治眼睛的人一辈子也治不好。所以这句话得罪了好多眼科医生啊，包括得罪了好多卖眼药的啊，但是让很多的眼病患者幡然醒悟，我感觉啊，我当这个坏人还是值得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眼病不是病在眼睛上，眼睛只是个受害者，是不是？那眼病的根源在哪儿啊？啊，根源在哪儿啊？五脏六腑皆可生眼病啊。啊，这句话听着很熟啊。没错，我以前讲过这么句话，叫五脏六腑皆可咳。我还讲过五脏六腑皆可失眠，啥意思？好，下面请大家在你的本上写上，咳嗽是症状不是疾病，找着导致咳嗽的这个症状，诱发这个症状的原因，原因是病，治病要治因。失眠不是疾病，失眠是症状，是心肾不能相交，找到阻碍心肾相交水火相济的病根去调治，失眠才能治得好。啊，到眼睛这儿好，视力下降，视野缺失，人看不清东西了，和人不能睡觉，和人半身不遂，和人咳嗽是一样的道理，是症状，眼病只是个症状。而诱发这个症状的形成的原因才是真正的 制造眼病的病因。我刚说了，五脏六腑皆可生眼病。人的眼睛为什么能看到这个花花世界？我们的耳朵为什么能听到这些天籁之音呢？我们说叫耳聪目明。这个呢，还得从人体内气血的运化来说起。所以我第一告诉大家，贫血的人眼睛都不好。如果说低血压是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的话，那么我告诉大家，低血压还是眼病的罪魁祸首，是不是？那这是为什么呢？好，大家注意，还要在本上写四个字啊，四个字：升清降浊。哎，我还要说眼病和糖尿病的密切关系，还要说眼病和心脏的关系，眼病和肾的关系，和肺的关系，和肝的关系。马上给大家一一的揭晓这个答案。有的人说不是学医疗的，你甭讲那么复杂，我们就想知道怎么好啊，我们不想知道病怎么得的，我就想知道怎么好。你如果不知道从哪儿来，你就不知道从哪儿回去。所以我告诉收音机前所有的眼病的患者，找到你回家的路啊，你病的一个相反的过程。所以啊，无知你就不会得健康啊。这四个字写到本上了哈，升清降浊。人吃五谷杂粮，在脾胃五谷之海运化成了气血，那么这个气血它就要进行一个划分，在脾胃这就要进行一个划分，脾来升清，胃来降浊。这块可能大家不容易理解哈，说什么叫升清啊？你做之前水是水肉是肉，你六到八个小时包完了一看，哦，浮到上面的是清凉凉的汤，沉到底下的是肉渣子，明白了吗？这就叫升清降浊，清气上升，头清眼亮，耳聪目明，是不是？那么清上往上升，除了脾的升清作用，还有谁？我可讲过呀，左肝右肺的道理，肝气从左面往上升，所以脾的生化的作用它就搭了这肝的顺风车。那什么叫降浊呀？降浊就是什么呢？叫胳膊拗不过大腿，大腿有力量。为什么腿比